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26集。那熬个夜二。没过多久，苏浩安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瞬间静了声，话题就这么过去了，又开始新的一轮游戏，气氛再度被带动起来。这轮结束后，一个男生抽中大冒险，被命令去外边找个女生要微信，好些人跟了出去。平时对这种事情最积极的苏浩安，在此刻倒是继续喝着酒，理智在某一刻彻底没了。他突然停下动作，起身走到桑岩旁边。兄弟，桑岩抬头，干什么？我对不起你。苏浩安盯着他，桑岩一头雾水，满脸问号。温以凡坐在桑岩的旁边，也对苏浩安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感到有点茫然。 我…… 苏浩安说话声音浑浊，带着铺天盖地的酒气。一大老爷们儿说着说着就开始哽咽， 都怪我瞎起哄。 听到动静，另一桌的人也停止游戏看了过来。桑岩见一大男人在自己面前哭，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，皱着眉说道， 你有什么事儿？你都订婚了，好不容易要跟你日思夜想的女神结婚了，都怪我，今天让你认清了事实，原来你只是个替身。 苏浩安嗓门很大，生怕全世界听不见似的。 梨窝替身。 隔壁桌不了解情况，只听到替身两个字，又清楚从前桑岩苦追温以凡却不得的事情，看向桑岩的眼神不自觉地多了几分同情。桑岩额角一抽，抬头面无表情地看他。在这个时候，苏浩安又看向温以凡，像个老母亲一样。 温以凡，虽然我也明白啊，桑岩这性格正常人承受不来。 温以凡讷讷地听着。苏浩安继续道， 长得呢可能也不尽如人意，就是命好长了个梨窝让你给看上了，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就把它当成。 桑岩听不下去了，起身滴溜着苏浩安，他看向温以凡，报备般地说了一句我带他醒酒，而后便拖着苏浩安往外走，啧了一声， 走吧，别丢人现眼了。 他俩走后，包厢内也没有重回闹腾，安静了须臾。温以凡思考了一下，还是问道， 你们能听出我刚刚说的初恋是桑岩吗？ 啊，能猜到。 有个女生回道，陆续也有几人接话，都是肯定的回答。温以凡这才放心下来，瞅见另一桌还关注着这边的状态，他又笑着补充， 那就好，之前我追了桑岩很长时间，我不太好意思说，桑岩顾及我的面子，也没有告诉他朋友这件事儿。 其他人也笑着应下，话题就这么带了过去。过了片刻，向郎转头跟温以凡说话，像是觉得有点好笑。 是你顾及桑岩的面子吧？我都听苏浩安说了，桑岩到处吹是你追的他，没有一个人信。 另一边，苏浩安被桑岩摁着洗了把脸，勉强挣脱开来后，意识也清醒了大半。 去你的！哎，你是不是想谋杀呀？那我怎么知道温以凡的白月光也长了个梨窝呀？ 桑岩松开手，有些一言难尽。 你是不是哪儿有点问题啊？ 啊？ 不过白月光这个词倒是取悦了桑延，他勾了一下唇，也懒得跟眼前的这个傻叉玩意儿计较了。 不能喝就别喝，别成天像个二货似的。 苏浩安撑在洗手台上，把嘴里的水吐掉。 老子酒量好着呢。 桑延从口袋里拿了包烟。 哎，你怎么不提那事儿了？别忍了，你在我面前装什么呀？再考虑考虑吧，一辈子也不能这么绿着过呀。 苏浩安叹了口气，伸手拍了拍桑延的手臂。桑延偏头，声线微凉。 你就没想过，那白月光是我？ 苏浩安沉默，又拍了拍桑延的肩膀。 别做梦了。 两人走到走廊，在尽头的窗边抽烟。苏浩安拿出打火机，把烟点燃，渐渐也明白了情况。 我操，温以凡说的那初恋真是你啊？ 桑延挑眉，不置可否，但表现出来的意味格外明显。看着他这嚣张的模样，苏浩安感觉自己刚刚那些内疚就像是喂了狗。 我操，我服了。哎，你就实话跟我说吧，你俩这些年是不是一直偷着谈恋爱呢？牛，老子当时让你跟温以凡合租，你还冲老子发火。 苏浩安冷笑着拍掌。桑延咬着烟，声音多了几分含混。 我呢，看不上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不过，既然你都把我媳妇送上门了，我当然也没有拒绝的道理。 桑延吐了个烟圈，模样在缭绕的烟雾下有些失真，慢条斯理道：苏浩安真想揍烂他这个臭不要脸的。但听到媳妇儿这词又有些惆怅。 哎，胖子结婚了，我本来以为你还得等个十年八载，现在你也要结婚了。 桑延瞥他，苏浩安越想越伤心。 就连段嘉许都泡到了你妹，而我又被甩，不是，又分手了。 苏浩安顿了顿，声音恨恨地改了口。 这次又是什么原因啊？觉得我太傻逼了呗，毫无情商。哼。 苏浩安把手臂搭在栏杆上，不屑地嗤笑。 说我什么东西？说我傻逼？没情商？那我能泡到那么多妞啊？ 桑延闲闲地说道。 所以，你不是一直被甩吗？ 苏浩安盯着他，情绪没有因为他的话而有什么波动。过了几秒，他的表情多了几分释然。 也是，帅哥就算一无所有，也是吃香的。 聚会结束后，两人回到家，想着苏浩安的话，以及对自己的梨窝一直万分嫌弃的桑延，温以凡慢一拍的猜到了什么，弯着唇喊他：“阿言。”嗯。桑延把客厅的空调打开，温以凡凑过去看他唇角的位置：“你这梨窝是不是一直被苏浩安说像个小姑娘？” 他今晚鬼哭狼嚎的，好意思说我像小姑娘？不过呢，也有这个可能性。 桑延顺势把温以凡扯到怀里，困倦地说道： 啊， 毕竟他先前不是还想泡我吗？ 温以凡被他抱着，闻到他身上烟酒混杂着檀木香的气息，他又凑近了些，盯着他这自信过度的模样笑了起来。我喜欢你的梨窝。 你说过了。 桑延垂结，想了想，温以凡改了苏浩安的话： 梨窝头牌。温以凡想打消桑延被其他人的话弄出的成见。 你这梨窝还挺爷们儿的。 桑延很拽地说道。 长我脸上能不爷们儿？你看长那小鬼脸上成什么样了。 温以凡想到桑稚笑起来脸上的两个梨窝，有点羡慕。 你这个梨窝会遗传吗？能不能让我以后的小孩也长一对啊？ 桑延盯着他，吊儿郎当地说道。 你这是找我帮忙？ 这不也是你的小孩吗？ 温以凡觉得桑延的话不太准确。下一刻，桑延一只手摁着他的后颈向下压，另一只手抓着他的手腕。桑延的唇贴到温以凡的锁骨上，轻咬了一下，发出邀请。 那熬个夜。 温以凡顿时往后退，揪住他的头发。 不熬，该睡觉了。我过两年再找你帮忙吧，现在还有点早。 温以凡声音温和，跟桑延商量。 你把身体养好，生活作息健康点，不沾烟酒，每天早睡早起，我到时候自然会…… 不等温以凡说完，桑延直接抱着他站起来。他扫了一眼挂钟上的时间，刚过十点。他问：“ 几点算熬夜？”“ 十二点。” 温以凡愣了一下，随口说道。桑延眼眸似点漆，边亲温以凡边往房间走，善解人意般的妥协道：“ 行，那今天早点睡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